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穿过森林，越过葱葱的小溪，我爱你。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，穿过森林，越过葱葱的小溪，我爱你到……我找不着调了。月亮哪里？ 你待会儿吧，不对了，肯定跑调了。我那个，我把我那个，不对啊。你那串调了呢。哎，我那这可以接着再录吗？宝贝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？我把双臂高举向云里，你梦想在月与家之间传情，妈妈的爱带你去。竟然我还对了，我接着再往下面唱。宝贝呀，你听我来告诉你，我爱你超越一切的距离，就像月儿飞不过天际，你在我知道。你在我牵挂的目光里。